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道王节目啊，军武戏言啊，我系大家主持人 Larry 啊， 系我 Alex 啊。 好，咁我哋又翻嚟咧呢个礼拜啊最新最快嘅军事资讯啊嘛。好啦，咁咧就嗱，首先咧我哋咧开始咧由美国开始啦，系咪？咁咧就依家美国领导全球啊嘛，因为 咁 咧系啦，不过都系，不过咧你话依家咧由特朗普为首咧系特别明显嘅，即系做到出样嘅基本上。 即系美国唔系大晒，唔系以为自己大晒，系真系大晒嘅。 系真系大晒嘅，同埋咧特朗普话俾你知美国个实力有几厚。即系咧，佢亲自讲俾你听咧，我哋点玩都赢嘅。 系 啦，好啦，咁咧，首先咧，第一单咧就讲到咧，特朗普咧，其实咧呢个礼拜咧就签署咗咧，就话嗰个美国咧嗰个军事嗰个 budget 啦，就去到讲紧七千几亿啊嘛。 哇！ 咁咧就吓鬼死人系咪？咁咧就当然啲人就谂啦，其实咧多咗千几亿美金咧，佢点玩？ 大陆系讲紧六七千亿 人民币， 系啦，六七千亿美金。 系啦，咁啊美咁大陆咧。印象中啊，大陸咧平時咧係佢大概三分一度啦，有人話一半啦，咁有人話可能唔止，咁啊因為大陸咧其實係可以好肯使錢嘅，即係講軍備，但係咧使幾多大家知佢唔透明噶嘛， 但係以前好多貪咗喎， 啊係有啲嘢都係貪咗嘅，係啦買完之後其實咧嗰個作用其實唔大，係 啊， 係啦，咁其實你見好多機都係嘅，係嘛？即系你见咧，大陆咧就算潜艇嗰啲都麻麻地嘅，系啦。不过潜艇啲我哋就再讲啦。 好 咁讲翻咧，特朗普咁咧，特朗普咧其实而家咧佢其中一个咧喺军事上咧，即系个部署咧，依家最紧要嗰着咧咩咧就是、太空军啊嘛。 系 咁咧，佢嗰个太空军咧，佢依家咧嗰个部署咧就会令到嗰、那个成个咧嗰、那个美国咧嗰、那个军种之间嗰个斗争嘅白热化。 其实都唔系嘅，系佢。即係嗰啲啊，總統唔係軍事人啊，所以話直唔係政治人，佢唔明白，即係 space force 呢樣嘢咧，就係概念嚟嘅， 概念嚟， 即係大家都用住呢個方向嚟行。咁 space force 海陸空軍都要用到嘅科技嚟嘅。 嗱 ，Alex， 我同你嘅角度就有啲唔同。嗱，我睇法咧就咩？即係我睇咗好多啲軍事新聞網站啦。我得出嘅結論咧就係其實個太空軍點玩嘅咧？其實嚟緊咧，因為咧佢哋明白咧所有嘢嗱，以前咧就話制海就不如制空。 系， 而家咧制空就不如制太空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太空先系成个军事嘅高地嘛。 系啦、 啊，即系个制空点或者我哋嘅个最即系依家去到唔系叫制空点啊， 系 制宇点啊，宇宙啊，即系个宇宙度控制晒成件事。 系， 咁于是咧，如果你喺宇宙嘅话咧，玩咩咧？玩太空军备啦。 系， 咁我哋之前讲咧，如果你要玩太空军备，嗱理论上咧，美国之前咧就有叫 Space Command 啦。 系， 咁理论上就会再有 NASA 嗰啲配合啦。NASA 就做科研为主啦。 系。 咁當然同嗰啲例如話去火星啊嗰啲有關啦。 係啊。 咁但係你知道其實火箭都係一種軍器嚟㗎嘛。係 啊。 咁所以咧， 火箭導彈 係啊一樣冇分別嘅。所以你射到火箭，代表你啲導彈射到洲際啦。咁咧，如果依家咁講咧，即係話美國佢宣布呢個太空軍咧，主要咧就係用太空軍嚟駕馭三軍。係。唔係三軍駕馭太空軍，或者三軍入面來自太空軍，唔係，係太空軍係凌駕一切。 哇！ 即係話咧。其实点解 set up 呢个坦军咧，会令到海军、空军、陆军史无前例，或者加埋海龟特战队啦吓？ 点解佢哋都系属于海军嘅？ 点解佢哋四个兵种咧，或者你加其他嗰啲啦，嗰啲唔讲啦，四个兵种咁联手，一定要抵抗坦军，就因为佢哋会俾坦军食埋嘅。即系佢哋嘅谂法就系咧，以后咧美国，你知美国依家咧未有个联合作战噶嘛？ 系， 佢哋系唔会系陆军或陆军海军或海军噶嘛？佢哋系联合噶嘛？ 坐埋 有个联合作战指挥部噶嘛？ 系坐埋， 即系话嚟紧个联合作战指挥部咩人坐埋？嗱，当然头我预示咧头十年二十年都唔会系坦克军嘅，坦克军入面都系要调派啲人过去。 系， 但嚟紧坦克军咧就会发展到咩似联邦军？即系我哋睇咧高达啊， 高达联邦军。 咁你咪睇到其实高达嘅联邦军真系一路打殖民星噶嘛， 啊、 一路拓展出去噶嘛。 系啊， 咁最后地球调翻转系乜嘢？仲系咪个 Mother Earth 啊？即系仲系咪最大嘅权力来源咧？定系宇宙先咪用兵自重咧？ 最后可能俾殖民地食翻。 系啊，咁所以咧最搞笑就系呢个太空军其实最后会食翻三军。嗱、啊、呢、這个我觉得啊，即系我睇翻咁多嘅网站讲咧，太空军嘅好处就系佢啲卫星、佢啲武器系咪以后可以统筹晒地球入面嘅资源啊嘛？陆军要点样喐，海军要点样，啲船点走，空军要射啲乜嘢噶嘛？咁啊，全部齐啦。 我谂暂时都空军最大优势， 空军有优势 资源上， 因为空军理论上原本系太空军应该归渠管噶。 系啊，空军。 但系而家要间操甩出嚟啦，所以其实空军系有少少忌嘅。咁但系你会话其实调翻转，空军有个好处就 系 太空军入面啲人多数空军咧， 升一定系。 咁啊，空军调翻转好似潜越翻落去咁样。 系啊。 嗱，所以咧暂时未知嘅，但系大家已知咩咧？就是太空武器嚟紧，就系美国要发展嘅大方向。 系啊， 咁太空武器我哋今日会讲噶嘛？太空武器其实包括几样嘢啫。嗱，一个咧就叫做呢啲雷射武器咧，即系会喺太空度射雷射武器啦。 系啊， 一个咧就系用卫星做嘅武器啦，可以做动能。 首先我哋讲雷射都得啦，光学武器啦。另外一个咧就系X37B 呢类， 系 做啲间谍嘢，可以周围走嘅，系啦。咁跟住仲有一个最恐怖就叫上帝之杖啊。咁呢个咧，如果大家有睇过嗰个叫咩叫做白宫轮盒啊，嗰 度 系伦敦陷落，同埋白宫轮盒有两集噶嘛，一集白宫啦，一个伦敦陷落啊。咁伦敦陷落就讲上帝之杖啊嘛，咁啊好玩噶嘛。咁呢个咧就即系特朗普啊，依家咧话其实佢系主要系要打中国同俄罗斯啊。好啦，咁另外一单 即系星战 2.0， 星战 2.0。咁另外一单咧，亦都睇到咧美国咧盟友咧同佢哋咧依家关系咧系 close 好多啦。我谂大家咧，除听我哋听得多都知噶啦，我哋讲过啦，其实美国为核心啊嘛，即系成个好似嗰个漫画叫做正义联盟系嘛，你会发觉咧正义联盟一啲人嚟啦，美国就超人，跟住嗰啲咩神奇女侠嗰啲开始嚟啦，例如咩咧神奇女侠，我觉得啊神奇女侠咧咪就系英国咯，即系佢系神奇女侠咯，跟住仲有其他嗰啲噶嘛，蝙蝠侠啊嗰啲噶嘛，咁咧嗱依家你 DC 斗 Marvel 啊， 啊系啊，咁呢个正义联盟嚟噶嘛，咁呢个正义联盟包咩咧？嗱，美国为首。英国维持，澳洲都有，加拿大就系凳脚啦，纽西兰呢啲凳脚啦，日本、南韩呢扎，我觉得佢有时连台湾都想摆埋入去， 哇！ 咁所以咧系好恐怖嘅。咁当然啦，如果大家都估到南韩、日本、台湾呢啲咧就系守住中国噶啦，澳洲咧就喺南太平洋甚至南海巡弋啦，以后南海代言人咧就系澳洲，因为咧新加坡咧。都是防卫为主啦，第一站防卫 太细啦，基地唔得。 系啦，第一站防卫，咁啊个海军实力始终都唔够。咁咧，如果你咁样睇嘅话咧，就印度嚟紧拉拢埋啦，就系要守住成个南海、印度洋同埋呢个东海，守死中国。咁啊，最多咧就俾佢咧行到去咧第一同第二岛链之间咯。咁啊，咁样锁佢。嗱，咁呢单消息咧就讲翻咧就系、是美国咧就因为咧嚟紧咧伊丽莎白女王号啊，佢去美国。咁嚟緊呢就去美国访问。咁大家知啦，即係呢架佢同美国嗰个联系就在于因为有 F-35B 㗎嘛。咁就好搞笑呢就係咩呢就係总统特朗普呢就应该呢就会登舰嘅。咁就会上去呢个女王号。咁当然啦上到女王号就搵到女王嘅。咪同个舰长倾下偈啦。咁呢就即係登门拜访啦特朗普叫做。咁到时呢会有 F-35B 下降嘅。咁变咗咧，国内啲人话斋就会空溜溜嘅，就真系今次有 M3 谂住摆啲喷火上去添， 摆啲喷火上去，但喷火升唔到跌唔到，吊上去，要吊上去， 直升机吊上 去，即系好似大陆咁要吊啲吊啲，你冇听过啊？啊，你冇听过？你知唔知？你知唔知辽宁号上面嗰啲 Jason 吊上噶？系吊上去噶。你知唔知啊？ 好高难度， 一架唔系飞入去， 一架都廿几吨、卅吨嘅， 吊上去噶？ 点吊啊？ 系啊，吊上去。 玩下吊臂。 佢哋有龙门吊嗰啲嘢咯，得噶，吊到噶，实吊到。你放心，大陆依家呢啲做到嘅。 系快咯，我都话啦，快啲嗱，趁呢个苏43退役，快啲执翻几部，连翻。 喂，其实佢一定要执翻几部。 系咯， 你拆嚟研究都好啦。 即系研究翻 即刻整咯， 顶档都好，大佬。 哦，攞几架系顶档。喂，咁冇嘢嘅，你抹咗啲嘢，全一模一样嘅，差唔多。 系咯， 抹咗佢，即系变咗做飞衫咪得咯。 有一阵有好多，你唔好俾人上驾驶舱咪得咯，系咪？ 有翻阵黄色油又系自己嘢啦，系咪先？唔系讲笑。咁呢个唔难做。咁所以咧，好搞笑就系咧，大家睇到咧呢、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如果去美国咧，其实就象征意义大过一切嘅，即系话俾你听咩咧？而家咧英国最强嘅海军 系咩？ 同埋美国最强嘅海军会就埋一齐。 去边个港口啊？ 去边个港口啊？应该系 New York 啊，冇记错。系啊，应该系 New York 啊。 咁去翻波士顿先有历史意义噶嘛？ 哇，呢啲就呢个好似有啲吓、有少少讽刺。 跟住茶党出嚟，即系喺你面前倒茶叶。 嗱，嗰个时候茶党冇咗啦，而家揾共和党入面嗰个茶党出嚟做代表。 渊源都系啦，即系茶叶俾你， 同埋有杯茶先喺上面。 我喺你面前倒茶叶、啊， 即系倒茶叶，即系饮剩啲茶倒茶叶。咁、所以系好搞笑嘅嗱，当然啦，大家咧就会睇就系其实咧嚟紧英国咧个焦点啊，就系个 F-35B 服役速度有几快嘛。 系， 我估啦，其实因为佢有50架嘅， 系 50架咧，其实我估咧佢嚟紧应该大概7至10年啦，应该都交得晒机嘅，我估就 7至10年。 系啊，咁但系 到时出6代机， 乜而家都有好多噶啦，而家系啊，即系而家都有4架飞咗过去啦嘛。啲人就话 先啦，点都要 系啊，摆几架咯。嗰啲人话有个中队，大概2021年时可以完成啊嘛。咁你咪预咯，如果咁计，大概2025到啦。咁起码2至3个中队都入啦。 F-57咯。 F 马叉即系日本嘅 F 马叉，将32+22 加 F-35 加埋就 F 马叉啦。 咁啊，对付苏马叉绰绰有余啦。 苏德停产咗，苏德要马叉 绝对够打。 系 啦，咁所以咧呢个象征意义好大啦。大家咧要睇住呢个嘅英呢、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咧，即系嚟紧会喺南海进进出出噶啦。即系嚟紧咧就南海咧就会开始见到女王号咯。咁如果大家谂咯，如果澳洲就出一架两栖攻击舰，我哋上次讲过啦，系咪噶？跟住然之后英国就出呢个女王号。咁美国嗰个列根号唔使一齐出啦，美国嘅斯坦尼斯号唔使一齐出啦，卡尔文森号唔使一齐出啦，美国其实悭好多钱嘅，佢就叫晒盟友做。 同埋你嗰啲细中型航母舰系成本平，我啲超级母舰好多 啦，系啊，平好多。其实啲人员费都平好多啦，不过人哋冇水嘛问题。但系咧近排我就睇啲新闻报道讲啦，咁大陆人 J 咧就话咧。澳洲咧，因为依家嗰个新政府个总理咧系亲美噶嘛，完全倒一面倒倒紧亲美噶嘛，咁所以咧，个经济而家咧就暂时冇嘢，佢哋话大陆咧会慢慢会做啲嘢，就令到澳洲系啦，嗰类啲嘢就嚟紧会尝苦果咁样， 系咩？ 咁我哋拭目以待啦，即系睇下澳洲系咪真系会，即系你问我咧，我觉得其实政客最惊嘅咩？即系调翻转最惊就系经济唔好啫， 系啊， 其实军力都系其次啊嘛。但佢梗係計過曬數，見到美國而家經濟增長強勁， 但而家我而家 或者見到大陸見底，可能 而家美國係熬緊中國噶嘛？ 係啊， 咁你覺得 你都要靠邊站噶？ 你靠邊站噶？ 你究竟要去美國嗰邊定大陸啊？佢會諗做生意嘅嘢咧，你依家係俾錢我，但係一時嘅啫。係 啊， 但美國攞一世噶嘛？ 係可能調翻轉頭，中國挨翻澳洲轉頭咧， 啊有機會啊，有機會，因為你啲鐵礦石嗰啲佢最好噶嘛。 係啊， 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唔憂賣啊。 係啊。 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要讲咧就系呢个苏廿四嗱，大家知咧，俄罗斯近排成日搞英国系嘛， 博物馆啊，去翻去 苏廿四嘛，嗱苏廿四咧，即系呢架战斗轰炸机，嗱其实话战军机嘅，其实呢架嘢战斗机好渣噶， 好渣，通常都用攻击机用嘅， 当攻击机用，嗱呢部苏廿四咧，苏卅四都唔得啦，苏卅四攻击能力好低嘅啫，唔系，佢个空战能力好低啊，咁所以咧苏卅四都 比较阔啊嘛。 个阔咪两个男人坐咯， 系啊， 好似基佬咁啦， 系啊，跟住仲可以 后边有厕所嘛， 擒梯上去系啊， 系啊，同埋有 pantry 嘛，好似话 pantry 咩？ 好似有 pantry 嘅，有 pantry 厕所都有噶嘛， 都系好阔嘅，总之后边个位 系啊，后边系好阔，因为你做大咗嘛， 喺个碌嗰个位度擒上去 嘅，系你讲有梯系啊，佢其中得佢有嘅， 系啊，得佢有嘅， 得佢又好搞笑啊呢架嘢，咁咧就嗱讲翻呢个苏廿四啊，又去飞近北约空域附近啦，咁当然又出翻呢个嘅 Eurofighter。去拦截佢啊！ 都冇第二架拦佢噶啦。 咁其实都北约依家主要战机都 F-16 同 Eurofighter 啦，系啦，主要呢两架啦。 龙卷风咩？ 系啦，跟哇龙卷风都我惊佢跌翻落嚟呢个龙卷风。好啦，咁咧就听讲啊，黑海附近咧又出现咯。 系， 咁咧又系喺罗马尼亚基地嗰边咧又出发咯。咁你发觉个位置一样喎？ 系， 同上次我哋咧讲嗰个位置一 黑海啦， 一模一样噶。 黑海。 就搞你嗰边咯，就罗马尼亚，因为大家知点解咧？罗马尼亚嗰边系新噶，新加盟嘅，应该罗马尼亚加盟咗北约，应该都冇五年咯， 哇！就恐吓佢， 好新噶，即系恐吓你罗马尼亚，你咁串啦嗱，即系你以前个铁幕国家，你而家走咗，我依家就唔要你好日子过咁样咯。咁好彩，即系英国咧喺嗰边防守噶嘛，咁所以嗰边咧台风战机咧就会直班就要飞啦。 如果唔系罗马尼亚，即系分啲米格廿一字佢 嘅，系啊，咁就唔够抽啦，真系。哇，苏廿四同米格廿一算唔算同年代孖车边都算 廿四新少少， 系嘛？ 廿四 应该新十年度，应该新十年度，新一代度啦，系啦。咁所以咧，就今次咧，就嗰个罗马尼呢边咧，就有得浸冇得瞓咯。 如果苏十七就同佢同代啦，麦加一 系嘛？ 系啊， 就同佢同代啦，系啦。咁所以咧，就依家罗马尼亚点解嗱？我哋之前咪讲罗马尼亚要买战机啊？ 系 买 F-16 啊？ 买 F-16 依家其实系好问水啊，系啊， 快啲搞机添啊！ 系啊，同埋咧， 唔紧要嘅，美国咁多 stock 喺度，未 F-16 应该好快 啲把机可以攞嚟买嘛。甚至乎咧，我怀疑以色列都会买俾佢嘅，有啲旧嗰啲俾佢咯，冇所谓啦。系啊，咁所以咧就罗马尼亚要买噶啦。佢隔篱嗰个国家叫保加利亚，都要买。 系啊，都系， 因为又系米格机， 米格又系啲人就咩罢工啊，唔飞米格廿九啊。 系啊，因为大佬会跌嘅，大佬即系点揸，即系条命死噶。 即系边度 make 啊？ 系啊，真系即系会整嗰度嗰度。 寡妇制造者， 寡妇制造者啊 ，window make 嘅。好啦，另外我哋要讲咩咧？就讲呢个嘅神盾驱逐舰啊，巡洋舰啊，呢个提康德罗加级啊。你知唔知台湾人 J 咧话喂呢个提康德罗加级如果退役不如俾台湾？因为呢个提康德罗加级咧，如果退役嘅话咧，因为佢咧本身咧导弹够多嘛， 系 啊，佢导弹非常多，好似有122发啦，冇记错，咁啊相当多嘅。咁咧佢如果攞嚟对付大陆嘅绰有余嘅， 多过零二啲啊， 多过零二啲，佢多过零五添啊，多过零五噶，零五系同佢零五系少嘅啲嘅，少咗十发到啦大概。咁佢系少16发好似系啦，咁所以佢系比较多嘅。咁咧即系如果你睇 James Defence 都有讲嘅，其实呢个提康德罗加级咧就早啲1980年至1990年嘅。 个年代出品，而家超过30年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呢架嘢咧，理论上个规个 spec 咧，你俾咧就俾到嘅阿里巴巴级劲嘅。但系咧有咩唔够阿里巴巴劲咧？就系佢嗰啲电子嘢唔够劲。 哦。 系啦，电子嘢唔够劲。咁同埋咧就本身嗰个结构应该系冇咁劲啊。 哦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就而家相对嚟讲咧，好多嘢都要，即系佢如果要延寿咧，我哋首先第一样谂就 系 佢雷达要强化啦。跟住附近嗰啲防锈嗰啲要搞搞佢啦， 系啊，成嗰啲要托上嚟。 因为如果万一啲嘢唔得，会裂就好麻烦啦，系嘛？即系 Alex 或者裂咗就会食入去嘛， 食入去之后上面都要胀出嚟。 系啦，咁呢啲就冇得救嘅，就辽宁好嗰啲嘢嘛，就好鬼麻烦嘅。咁咧，如果你咁样升级嘅话咧，大家都估到啦，就一定台湾冇得卖噶啦， 冇啊。 因为台湾咧，你抠佢派你级， 同埋一样嘢就系你始终抌重型嘅攻击巡洋舰咧。明佬都系唔想俾你嘅，因为先激嬲啊，大陆啊， 同埋呢个真系攻击性武器， 系啊， 所以呢个就应该唔会啦，系啦，咁所以就应该冇得追噶啦， 系啦， 好，呢一节嚟呢度先。